还是严格遵守当地， 对对对，反正遵守当地， 反正就是得脱鞋，进去肯定得脱鞋。 嗯， 对，就跟去泰国白庙似的。 哎呀，好想看看那个金门。 对啊，嗯，大桥。金门就是 那个成都的黄金的门。 对，我觉得就是它肯定是个特别讲究的一个。 嗯， 咱们作为游客来说，只能远观啊， 嗯， 感受一下。 还是卡着的，不是？ 对呀， 啊，没有，那不可能啊。 那个季节性还记得吗？2015年去北非的时候，摩洛哥是什么季节去的呀？你们是？ 我是 还记得吗？ 二月份的时候，在当地，二月份在当地的话，应该算是气候还比较 OK， 就是， 嗯，不冷吗？ 不冷，就是基本上穿 T 恤、穿衬衫是可以支撑的，然后穿个外套就。 他那同学不是穿一破洞牛仔裤，对不对？ 是是是。 其实类似于，比如在北京感受的话，可能类似于就是夏秋之交这种感觉， 挺舒服的。 夏秋之交， 夏秋之交的感觉大概。 嗯， 那挺舒服的，外面加一个外套就可以了。 它的温度，它的温度类似于这样，因为当时我没注意说摩洛哥当地的这个是什么季， 嗯， 但是气温整体上是这样。 对，刚刚呢，我们的嘉宾说，冯嘉宾说有大巴扎，大巴扎就是市场吧， 对， 类似那种的啊。土耳其也有很多， 对， 很多那种国家都有，他们的大巴扎是那种大挑高一层，还是那种床分层的？你们进去玩了吗？看了吗？ 它这个是类似于是那种，老区，就是它可能一个老城区，老城区，整个的老城区就是一个它的麦吉娜或者它的大巴扎。 哦，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是比如说这个棚式的， 嗯， 然后也有一些呢就是地摊 、哦， 然后它主要呢 室外。 对，室外的， 哦， 它的这个室外呢还比较有意思，就是说会有好多这种流浪的小动物在里边穿梭。 有什么动物？ 比如说就是猫啊， 猫猫狗狗， 猫猫狗狗的。哦，但是它那儿的猫什么的就不怕人。这个， 哦，瘦长的猫。 对对，这个确实挺好玩。就是在哈桑二世，比如说在寺庙里，我也看见有猫就在那儿来回跑。 那是他们的家， 就那种小猫。 对 对。 然后在这个麦地那里边也有，就是一些小猫在那儿跑。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在麦地那里边。最好不要拿着这个手机或者说相机 给他们拍照， 就是对着人拍，对着动物拍倒行， 哦， 对着人拍的话， 哦， 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人来，比如说 反感的意思， 讹诈你，他可能 会要钱的， 可能会给你把机子抢走，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之前好像我们的那个， 哦， 叫谁来着？一个女生， 对， 她说过， 我也记得， 对吧？就是说拍照的时候拿一个大的那个长焦，离了老远拍他们的脸，对，这近的是 不 可能， 对，近的是不行，或者说 你拍 了以后，或者说你走到前面，如果你看他还比较面善的话，你可以跟他说一下， 跟他聊的时候，我想记录一下你， 对，就可不可以记录一下你？这种是 OK 的， 对， 就是其实说了这么多雷，但是也想跟大家说，就是那块真的挺美好的， 对对对， 只不过就是说这个雷 预见性的， 这个雷就是说在你世界各地旅游的话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嗯， 说就是说咱们甄别一下， 对对对， 嗯， 这个词好，甄别一下， 对， 啊， 好好的这个就排除一下就好了。咱们都说丑话说在前头，那剩下的就是美好的东西啦。 问我们的冯嘉宾，其实这个2015年你从那个你的学校那个西班牙那个部分去这个北非的话，你的旅行经验已经很丰富了，还是属于起始的阶段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基本上可能欧洲已经去了10个国家左右， 那 10个国家了， 那就很丰富了，很丰富了。那你一定有自己的要求，同学也是一样的。两个年轻人在北非摩洛哥， 嗯， 当然不是还有撒哈拉嘛，对不对？ 对， 我们让文艺青年们， 对，还有那个蓝色之城叫什么来着？ 舍夫沙万 啊，对，舍夫沙万，不知道你们去没去？ 肯定得去吧。 舍夫沙万那没来得及去， 哦， 因为是这样，因为如果是摩洛哥的行程的话， 嗯， 一般会安排像卡拉布兰卡近， 达尔贝达， 然后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 然后这个菲斯， 嗯， 菲斯古城， 菲斯古城， 哦， 然后就是这个舍夫沙万， 这样绕一个圈， 对，绕一圈，然后呢，一般会加一个沙漠团的行程。沙漠团呢， 嗯， 一般会分 沙漠团， 沙漠团可能会分三种，一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 嗯， 两天一夜的， 嗯， 三天两夜的，然后还有就是五天的。五天的行程呢，就是他会给你安排三种不一样的这个住宿的体验， 哦， 可能是在这个星级酒店里， 嗯， 然后这个 还有沙漠里的帐篷酒店， 对，营地的帐篷也是一种，然后就是在路途中的一个，可能它是一个给你找了一个快捷，然后是那种还服务比较好的， 哦， 但是我们选的呢就是两天一夜的，因为我们的时间 有限， 就是有限， 嗯， 就是我们总共的时间是在五天， 哦， 总共时间是五天，因为如果你从马拉喀什进萨拉沙漠，我们去的是那个萨沟拉，就是它是， 嗯， 叫扎格拉沙漠，它是属于是在萨拉沙漠的门户， 嗯， 就是属于是进了萨拉沙漠了，但是没有很深入， 嗯， 就也体验了一下， 嗯， 它那个是就是两天一夜的行程，但是其实两天一夜呢，主要游玩的时间就是在半天左右， 哦， 因为在路上就开车就大概我们去从马拉喀什出发到萨沟拉就开了一整天，

哦，阴天呐， 阴天，阴天刮风啊，还是吹的都是沙子，所以说那个头巾就管用了。 哦，得有， 把脸全蒙上了， 得有，得有。 嗯， 是。 男士有专用头巾吗？ 也不都一样，头巾是都一样的， 颜色嘛， 颜色不一样。然后他都会给你系上，教你怎么系。然后他当时会推荐你买他一身长袍，但是他那种东西就会比较贵一点。 那就听上去不便宜了， 听上去不便宜哦。 这应该是上千块钱吧？ 啊，那是真的不便宜。 好朋友们，如果想去撒哈拉感受完那段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的话啊，带个类似于大长款的衣服，就不用买。 对，你不用买。你想你要真买那个当地的大纱大袍那种，你回来真穿不了， 对吧？也没地儿穿。 对呀， 而且他当地的产品好多确实是。 不错， 国内、 国内没得 没得拆呢，没得义乌。 对对，就是义乌的， 太厉害了，义乌全面向全世界。 我跟你说，一个义乌，一个广东虎门那块儿， 非常厉害， 对，全是出口。 两天一夜的内容当中，不是住了一个晚上的帐篷酒店？ 对对对， 那个感觉什么样？特想了解了。 就是晚上，他那个分帐，就是说一个车里边会有不同国家的人，然后呢，在这个下车以后， 这风有点大， 导游 漏风了， 风稍微小一点，谢谢。然后这个导游呢，会让大家自己分组。我们当时呢，是我跟两个巴西人，还有一家日本人，然后一个老头带着两个。跟我类年龄相仿的 女生跟另外一个了， 对，女生是跟其他的，就是中国团里边的朋友。 那你们怎么这么多人睡在一个帐篷啊？ 没有没有，因为分了两个帐篷，那一个车上大概有十个人左右吧，然后五个人怎么着分开了就。我是属于是这个日本的这个老大爷，跟我这一路上相谈甚欢， 这说话多好啊， 然后给我拉过去了。 哦。你刚才说到了说，帐篷是一人一个吧？ 说不是不是， 五个人一个， 我就是五六个人住一个帐篷， 大帐篷， 多 大 帐 篷？ 有这个录播间大吗？ 比这录播间再大三倍吧？ 那么大， 这是什么帐篷？ 它确实是它的那个帐篷营地都是那种 沙漠包吗？这不是个 比较大的那种巨型帐篷 哦。 人们而且这个人进去后啊，就也没有说让你换衣服的地儿，基本上都是睡在这个睡袋里边。 哦， 而且 你就合衣而睡， 早晚温差非常大，所以说只能合衣而睡。 也甭想了，洗呀漱没有 洗，就是因为如果你是两天一夜的话，你就 睡就 睡就得了。 吃饭呢，有没有人专门给咱们做呀？还是他们都有饭呢？那里 他们是有人提供这个，对，他们叫晚宴啊，但是其实那个菜 宴， 就是其实那个菜品还是比较简单的，跟平常比。因为我介绍一下摩洛哥主要的食物， 好， 摩洛哥主要食物就分两种，一种是叫。塔金，一种叫 couscous。 塔金， 塔金就是一个塔金锅，就是 塔金锅啊， 就是它就是一名就叫塔金嘛，然后就、 是炖鸡的那个是吗？ 就是炖鸡炖牛肉，就什么都能炖，然后它那个锅长得比较好玩，它是一个尖塔。有一个尖儿，然后有这冒气，就是类似于砂锅似的， 有点像咱们的高压锅 啊。对， 有。 然后它里边一般就是把那个菜切成条，然后肉切成条，什么东西都切成条，然后弄完了以后就原汁原味，汤汤水水那种感觉。 一碗， 对，一碗。然后这个 couscous 呢，就是这个小米饭，小米饭，然后有荤的有素的，比如说是炖的肉，然后跟这个小米饭搁一块就 混在一块， 就拿手抓着吃或者拿勺蒯着吃。然后这个素的也是纯素的，可能就是可以淋一点这个酱汁，但是主要是菜汁，而且都偏淡。 哎呀， 偏淡， 所有味道都偏淡。 都偏淡，因为在沙漠里边那顿是确实偏淡的，因为日本人他可能口重一些，那日本老头自己带了一瓶酱油， 哇，可以自己带东西进去， 是可以。 那行那行，大家可以带到火车站，反正有开水吧， 有开水， 那就行， 开水 那就可以，可以。啊，大家如果 那可以的， 对对对，你说早晚温差很大，晚上真的入夜之后，撒哈拉是什么声音？就是那种， 就会有风声，然后一般是吃完饭以后啊，他会给你召集出去，然后会有这个手鼓的表演，会有这个篝火。 哎呦，不错， 当地的是叫博博尔人，就是当地的那个土著，然后他们会，因为他们是专门做这行的生意的，他们会在外边表演，然后比如说教你敲鼓，然后敲鼓的同时呢，你自己比如说可以喝点小酒，躺在这个沙漠。这个上面铺块毯子，躺在沙漠上， 挺爽的。 然后天上呢，天上 会很冷吗？不会， 不会， 还行还行。 然后天上就全是星星，密密麻麻全是星星， 感觉来了， 一片星河， 感觉来了。对，我还看过他那个撒哈拉的照片呢，那篝火简直了，特别特别的浪漫，烈火熊熊的燃烧，映照着周围的人。 那时候的三毛， 三毛没有篝火，

耗时多长时间？你们在这块待着古城？ 古城的话，一般就是可能两三个小时。 溜达溜达， 它是把、哦、它是在这个行程中的安排的、这个、 停下来 、哦、停靠歇脚的地方。 了解了，嗯，那种的风格 不错， 嗯、 对，这个是在沙漠行程当中的一部分，是吗？ 这是沙漠行程一部分，因为如果你从、 哦、 马拉喀什报沙漠团的话，他、都会安排，比如说吉普车，或者说这个四五座的车，会有散客团，会有这个贵宾团，然后不管什么样的车都会这个沿着这条路线走。对， 你刚才说除了这个坐这个大巴，还有开那个他们的吉普车，还坐飞机。飞机是多远的？需要飞机转乘吗？那 飞机的话，是因为有这种选择，比如说你可以从这个卡拉布伦卡飞到马拉喀什。 哦， 因为如果你要是开坐这个火车的话，其实时间也很长。 哦， 坐火车的话大概需要五六个小时吧，绿皮六七个小时，绿皮 太长了， 就是绿皮 六七个小时， 好长啊，好长， 绿皮火车，绿皮火车， 对，但是那样也很爽。 你坐了吗？没坐， 坐了，我 也坐了， 因为我从卡拉布兰卡去马拉喀什的时候就是通过火车。 火车， 对， 那沿途风景怎么样？ 漂亮， 沿途风景就是各有特色吧，因为有这种草原的这个地貌，也有这个旱地，然后反正就是那个火车上啊。比较有意思， 怎么的呢？ 因为国内现在基本上没有这种火车了， 绿皮没少了， 对，少。然后他这绿皮就是车上随便嚷嚷，然后随便抽烟，就是 是吗？ 这种的，非常的热闹。 对， 有人吗？ 有人，人多， 速度也不快， 就是我这站了一路， 开着窗 也没座，对， 还没座，还得买站票。 对，就买站票的。 这不是春运的场景， 感觉还有很慢， 对， 很慢， 嗯。 夜车还是白天的车？ 白天的。 这要夜车的话，就是真的 太痛苦了，挺辛苦哈。 如果要是从欧洲去的话，就是可以选择坐船去。 哎，坐船是到卡萨布兰卡吗？ 对，到卡萨布兰卡，因为可以从西班牙有叫加济斯，它的偏南，然后从加济斯可以是一个港口城市，然后加济斯直接坐船，大概两个多小时就到这个摩洛哥了。 哇，穿越的是地中海吗？ 对， 哇，好美呀！ 好棒啊！其实我们会觉得轻描淡写的旅行当中，其实作为留学生来说，他们其实印象足够深刻，因为他们不是个旅行者的身份，他们是一个求学的这个身份。 而且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好，就是他们在欧洲待的这么长的时间，他可以说走就走。 对， 一有时间就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是， 所以他就领略的更多。 收获是什么？这次北非的行程，你们的收获也有一些自己的收获吗？比如电影当中的、想象当中的、现实当中的。 其实主要就是感觉在就是。到了撒哈拉沙漠以后，住下以后，就感觉这个行程的圆满了，因为所有的目的都是以这个去撒哈拉沙漠踩上撒哈拉沙漠这个土地， 这片沙子， 对，这片沙子我踩到了，就是说这个行程就感觉是圆满了，目的地就达到了，就目的就达到 了，也很简单，也很简单化， 不错哈。 就是刚到说在沙漠当中，除了就是我们要走到那个帐篷的那个区域，然后点篝火，那白天的行程，你们碰到下雨，不是那个刮风那个天气吗？那个时段是怎么度过的？是干待着还是要继续前行？ 因为当时是骑着这个 骆驼 走嘛，所以说你得听这个领路的人，就是听这个驼队的这个队长，他就吆喝，然后比如说 红准备加班， 其实对， 反过起来的队长， 对，反正有个词儿挺有意思，他们有一词儿就是因为今年那个有嘻哈不特别火，有那个 lay back 嘛， lay back， 然后其实他们就是也会喊 lay back，lay back 的话，他就一喊，比如说就是天气不好了，然后这个骆驼就会一挺，然后反正人就绷住了劲儿，人要不绷住了劲儿，人要就得摔，就是这个前面的人会定期的喊，比如 lay back， 对，然后就 赶紧勒住了， 就是个口令， 对，一个口令，对， 对，要不然就撞上去了。 对，圆满的北非之行，其实我就去过这一次，是吗？ 对， 还想再去。你现在不是得空了吗？回国了。如果比如说在北京生活，有时间的话， 现在还免签了， 还选择去北非摩洛哥， 去那个蓝色小镇，或者说 首沙湾， 对，首沙湾，或者说像菲斯，把这个 对古城 都给它圆满一下也挺好。而且当地，比如说有好多像一些皇宫景点啊、博物馆的景点都很好，但只不过就是说，因为我的行程之前那次时间安排比较仓促一些，没去。如果有下一次的，如果下一次有机会的话，肯定还是想把这个整体的行程都走一圈。 对， 而且还可以推荐大家，就是除了摩洛哥以外，时间充足还可以去一下，比如突尼斯。 突尼斯也很好。 然后突尼斯也有沙漠行程。然后突尼斯的行程有的时候是跟摩洛哥算在一起的。它是一个深度的一个撒哈拉之旅。就是纯走沙漠了，可能。 替大家最后问一句，在撒哈拉沙漠的住宿情况啊，除了那个帐篷，